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香港人在英國殖民領導100多十年 當然已經順從了普世價值觀,與英國文化一樣 覺得吃貓肉、吃狗肉不但犯法,而且我們下一代覺得很殘忍 這是不能質疑的 因為這是普世價值觀的內容 而什麼叫普世價值觀呢? 現在大陸都叫七不講,習近平說不准講大 香港一國兩制,可能還說得 這個普世價值觀由西方決定 這個你是不能選擇的 包括人權、議會民主、普選、婦女解放、同性戀平權等等 以及不吃貓肉、狗肉,而是普世價值觀的一部分 你說要不遵守,如果有一天美國瓦解,整個西方沒落 而有一天拉登成為全球霸主,伊斯蘭教變為人類第一宗教 如果有一天阿拉伯文取代英語成為地球村的語言 包括聯合國國際法所採用的法律語言,都是阿拉伯話 普世價值觀,到那時亦將會隨環境改變 到那一天,如果香港的男人發現老婆在外面勾勞 香港的地方法院,立即可以法官,不是戴假髮 穿阿拉伯白袍,守安可蘭經 判淫妻,要他跪在金紫荊廣場 接受香港市民亂石頭砸致死 當時全港的華文報章一定會發表社論表示堅決擁護真神意志的體現 以及支持特區真神政府落實可蘭經治港 到時香港的報紙就指 淫婦罪有應得死有餘辜,還叫小學生一起扔石 如果有一天這樣實現,這也是普世價值觀 不過在這一天來臨之前,很不幸 香港都要受到普世價值觀的約束和西方的普世價值觀 你又可以吃豬肉,到那時不吃豬肉 如果頭那一天實現的時候,就輪到豬肉變禁忌 現在可以吃豬肉牛扒,可以吃香腸 你吃了禽流感的死雞都沒有問題 如果根據鄰近地區有些學者或文化研究 說這些是西方的文化霸權 未必需要跟從 我請問你 你說西方文化霸權,不要跟從 鄰近地區說的足球,我問你 12碼,各球,每邊11個 哪個國家發明? 當然是西方,英國 英國人說,佛球在禁區內最守店都是叫什麼? 守球 守球是佛,那個叫什麼? 12碼 沒錯,這個12碼 是不是一隻文化霸權? 為何不是13碼? 為何它叫馬?馬這個字一就是英語的量度霸權 為何你不將它改為13米? 為何你不搬一搬,8公尺 你上強國論壇,烏有之鄉 那你又要跟他? 因為工業革命之後,英國 正在剝奪第三世界,幕後地區一些資源 而用軍事力量侵略,包括我們中國的清朝、鴉片戰爭 製造了繼承現實 你打足球,你可以抗拒英國的霸權 你現在已經亂搬龍門,不要緊 不如改為12碼,你自己發明你那套東西 我經常說,不用12碼,13碼 為何要出去穿西裝? 應該是穿漢服 還有今天Michael Giugani,香港印度裔ATV 新聞鬼佬台,他問我一個問題 為何英國的波神碧咸去到中國表演 你們的中國觀眾都會踩死人，當作他是真神阿拉降世。 而相反,你們的姚明去到美國， 美國人不會蜂擁而上踩死人。 他問我為何,我就奇怪。我問為何?這個問題很疑問。因為中國人天生的基因是親英戀洋。 你為何要這麼壞?Michael,你是用我說這句真心話,我恐不想說,你也是想引我說,因為姚明去到美國人不會當你是,當你是一個很出色的網球手,不會當你耶穌降世,但中國人見到碧咸英國的白種足球之神,真的當你耶穌。 所以你信不信中國人愛國，當然不信，香港的爛鬼文化學者說要抗拒西方文化霸權，文什麼霸權，這個世界有人願打就有人願捱，不是一些人這麼犯賤，他怎會騎在你身上體現文化霸權，所以就好笑這些。 咁我都俾喊你都你當佢係神,而家俾喊話你聽佢唔食貓肉狗肉。所以咯,啊,就等於其實呢,佢係神嚟嘅大佬。講緊呢啲咸應該呢係打波之前呢,即刻啊,係咪以呢個耶穌基督嘅身份,10界,嗯,當場用中文宣布,第一,唔準食狗肉,第二唔準食貓肉。嗯。 我覺得譬如廣西玉林那些不准叫十二點多公尺就叫十二，即是廣西玉林那些官員也好，第四牛津劍橋是最高學府，都在說值得你們送子女。文化習俗之餘，其實他自己也是任搬龍門，他隨時用的手機、互聯網。 包括駕駛的車,全部都是一些西方文明的價值才能有的享受。 但同時間,他在吃狗肉、貓肉時,就跟你說中國的文化習俗。 這些其實就是現在普遍中國人的行為和思想。一方面,物質文明方面,就拿了,他照搬,他不會質疑為何會用蘋果手機。 他不會質疑中國人不應該用,但去到這些飲食、狗肉、殘忍的行為都不是什麼文化。就跟你說,兩個思想的文化不同,物質他就照單全收,精神他就拒諸門外,現在就普遍這個情況。香港人應該叫早一輪說要文化包容。 那些香港學者站出來,你覺得應該包容,大陸廣西吃狗肉,如果他是理直理氣狀,叫他們走出來登過廣告,教訓一下我們這些西洋思想污染到無可救藥香港人,吃狗肉是文化,香港人要包容。 全部將你們的方明聯署，為何不可以吃狗肉呢？已經在西方是不會討論的這個命題，等於中學生應否尋人愛，沒有老師現在拿出來給學生作文一樣，根本在西方或普世價值裏面，剛才我也說過，狗對於人類來說除了是一個夥伴，亦是一個 千萬年來都在生活或工作上幫了人類很多，有些歷史學家認為狗同時跟人類一起進化，工作上幫很多人類，例如在愛斯基摩族人的地方或阿拉斯加，如果沒有工作狗，根本人類就不能在冰天雪地裏生存。人和狗的關係已經超乎了 剛才提到田野間的豬、野外的羊的關係， 所以在西方來說,根本不會討論這個話題。 為何不吃狗,跟為何不吃人一樣,根本不需要討論。 有什麼好說的<笑> 當然,我們香港要堅守這條普世價值觀底線 以及大陸的新一代、大學生都知道 這種野蠻行為,如果你不去制止 你只能令中國人在外面的形象越來越壞 被人歧視,所以我一向都說種族歧視是理所當然 是你自己拿來的,這些不是別人對你的偏見 外面的人覺得,你這個民族為何這麼奇怪 這些是別人在長期眼見耳聽到 眼見你那種粗野和耳聽到那種喧嘩 而得出來的一種觀感 當然,你可以說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 但你去到倫敦、巴黎、紐約街頭那些是這樣 那已經夠了 很奇怪,鄰近地區的法律或法規 譬如西藏的僧人,自焚都是犯法的 燒死自己,這種抗爭 但廣西的玉林屠殺10萬隻狗 這種殘忍行為,他會用一個地方的文化習俗不予理會 其實兩者之間看似不關係,但其實你看得到,根本是他捏著什麼地方的鹽,而對一些眼不見為乾淨,亦都自主不利 很奇怪,其實全中國不是每個省份、每個縣都會吃狗肉 為何他不可以立法? 上海人不吃,就算你當作普查 很多縣、省份都不吃,不是普遍 西方那些,他誰知你是廣東、廣西、南 總之你是Chinese 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怎麼可以一粒曱甴屎就成功劏臭了香港下一代的民意調查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比數大幅下降現在的小學教科書、幼稚園經常都填我是中國人但亦引起很多討論 做中國人真的感覺到走出國際時,真的有些滴汗 就是弄一群廣西玉林殺10萬隻狗來吃你想想怎麼承認呢上面這些脾氣你知道網民義工越是聲討他越是殺他有這批人共產黨有這批他跟你對家的人你越叫他就這樣 啊,無行,無行動,佢越係咁,你即係話香港如果搞個狗肉節,佢就唔搞嘛,唔會㗎嘛。我有可能㗎。啊?你個個你行東去西,你有個左。嗯。我你唔過兩得手有啲咁嘅性格。有㗎。你越愛佢越越,所以我越愛佢,我越愛佢拉發牙3條,佢唔拉。網絡8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最近有些網友很關心 為何YouTube已經再沒有免費上載的光明頂 因為據說有兩位 非常熱心的聽眾朋友,他們每晚都將光明頂 放上YouTube 因為這是商台的版權問題 據說向YouTube交涉,現在全部 因為版權、知識產權全部沒有了 不過不是等於切除光明頂 以後聽光明頂兩個途徑 擔正鄧仔每晚11點 亦即是英國時間,現在應該是格林威治時間的下午3點 紐約時間早上11點 正式去聽 第二,光顧商台的tour bar 要不要收費? 要,都是象徵式1年300元港幣 即是平均1天1元都不用 現在報紙都加到7元 你不要買那張報紙,袋6元下袋 用1元光顧商台tour bar 這樣也不肯 HP2Buy又不是只有聽光明頂 還有很多節目被你殺了你可以聽其他節目你知道如果一人每日一元支持商台我們也有人工價其實這也是令光明頂能夠繼續下去的方法 你全部放在上YouTube 這裡沒什麼營養沒什麼湯水如果真的選擇台會倒閉你真的要付費支持付費的那些最多加一個電郵告訴你是因為光明頂你才付你年年七一遊行那些都有人支聯會什麼會都有商出來 叫義捐,你就當捐錢給言論自由基金,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要收窄什麼渠道等等 將來發達,商台上市,集資一炮過5億 集到現金,再擺過上去YouTube 這些事是看你們,大家聽眾 你想有一天免費出YouTube 回到YouTube,不是自己現在踴躍光顧 300元年費,不就這麼簡單 話多不多,話少不少,一年流流長 這麼多節目 賣廣告也要 大哥唱晚K也不止 很奇怪,有些時候 現在都舊幾,捏腳,在香港 舊幾?香港不止 不止,香港大陸也可以 現在七一的演唱會也100元 你不聽,那就省回100元 再問父母,爭多200元,立刻光顧 2巴就繼續 全天候不限時 又不是聽光明頂 在紐約也好,在哪裡,這三塊水一定能省到 如果你真的這麼有心 或者吃少兩頓狗肉待業的青年如果你跟你的父母或兄長問他拿三塊水為了聽光明頂我相信他們絕對肯贊助你如果真的省不到的話向你的父母求救一下我相信你爸媽一定會支持 多謝各位捧場商業電台 咁到禮拜五啦,都唔好講啲啦,咁會生嘅話,講啲咩開心嘢,講下呢,香港啲愛貓愛狗人士就真係要善待下啲貓狗啦,睇到下,喺呢個亂世,尤其香港啲寵物店,你買貓狗之前就諗清楚。唔好呢,3分鐘熱度養完啦,送埋俾個女朋友,跟住女朋友唔要啦,咁 搞到人道毀滅也不同都要考慮自己的居住環境也要大陸很多每年愛護動物協會說要人道毀滅我經常見到人很喜歡貓喜歡狗但自己住的地方不大於是養六七隻或十多隻你的愛心反而累了他們可憐我自己也有少少我在英國時帶了三隻貓回來 我只有打針攞子都冇我成千幾磅。咁大家翻嚟呢,就有一隻呢,貓乸呢,跟住我呢,係通山走了,就俾我老母俾經我同意送俾鄰居。好吧。咁剩返兩隻貓仔,一隻係貓公,慘我有一日放工返唔見咗。周圍搵,下面個看家,今天撿到貓屍黃色的當然是貓撿了原來在窗口跌下去我走出窗口看看到六條爪人真是可憐我想他在英國住了一段時間他不適應那個高度跳出去爬一爬才發覺下面是這麼高第三隻呢 就養到好老,又喺我老豆老母嗰邊,哇,俾佢行出個啲浪三架到行又跌死埋。好多貓呢喺香港養呢,呢啲我自己係最熱心從開咗窗好易跳出去。一定要呢係向啊,啲外貓狗人士慚悔,希望呢各位唔好學我,你買咗啲貓狗返嚟呢啲你唔好以為啲貓咩有狗條命啊,呢啲呢係嘛。呢一陣呢,你係入去打開窗啲嘛,啲貓好容易跳出去嘅。 要不你住感受花園有花園才好，否則最好不要。所以外貓外舊，如果你真的住在高樓，你就要窗要鎖。下星期一晚11點光明頂再會。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繼續決戰光明頂。